FM 九七四，北京音乐广播， 音乐感动心。 午夜时分，穿梭于繁华都市的那颗心，正错过着谁，遇见着谁，开始或结束着怎样的故事？一首情歌，带你走过回忆的街角，喧嚣的人群，带着期望和悸动，来到你面前。每周一至周五23点到24点 FM 97.4，北京音乐广播，午夜情歌，陪你到零点。 晚上好，全球不困的午夜精灵们，欢迎收听午夜情歌，我是道道。23点01分又准时跟大家见面了。今天是星期四，那也是午夜情歌一周当中最值得期待的一天，因为呢今天就是我们的盲盒之夜，一周的中间，也就是一周的 C 位，那必须要留给盲盒之夜来出场。所以今天晚上呢，也准备了很多盲盒的歌曲，大家一起来猜哈。我也是沉浸式的来猜盲盒，和大家一起。那我们就今晚少说话，多听歌，看看你能够盲选出几首。好啦，也欢迎大家来跟我保持联络和互动，打卡你的心情日记，可以在听听 FM 午夜情歌的聊天室，以及新浪微博搜索主持人道道，两个道路的道，可以跟我文字互动，不管你是发私信、评论、留言，还是在聊天室里面都可以。另外，如果你想看直播的话，视频直播就在抖音搜索主持人道道，就可以看到我啦。好啦，那么分享今日份的晚安心语，顺便带出今晚的第一个盲盒。相遇不必太早，只要刚好。你是午夜误点的乘客，而我也偏偏选了这班车。 被现实堆积，梦想会变形，执着让人觉得好吃力。我只是看着你了解的神情，微笑扬起又能继续。有时候爱是一种眼神，劝我 时候，爱是一种眼神，赶走所有苦闷。是你让我记得自己不是一个人，有你在什么都有可能，因为彼此信任。真的爱情不需要保证。 今晚的开场曲也是盲盒第一弹，就是来自孙燕姿的眼神。刚才特别巧，在聊天室里面生如夏花就说我盲猜有孙燕姿的歌，是的，结果第一个盲盒就是她的。哎呀，真的是心有灵犀呢。还有灰飞的狮子说，哎，那我是不是也算猜对了呢？图片表达的意思就是眼神。你那是什么眼神？看起来有一点点的凶。好，不过算你对了吧。哎呀，小柏又开始深夜放毒啦，这是什么呢？今日份的深夜鹤顶红，我看看，哇，是水煮鱼吗？看起来非常的不错呢。还有很多这个其他的美食是自己做的吗？自从那天看了你的麻辣香锅，就一直惦记着今天的晚饭。我终于吃了麻辣香锅，还是很美味的。好，也欢迎抖音上的朋友，像诗意呀，还有新朋友Rogin， 还有糖葫芦等等等等都来了。洛凡一尘也好久不见。好，那么如果大家想请教我，兔子说盲猜到今晚穿的是粉色的衣服， no no no no no， 请去看一眼吧，看完之后你就有答案了。好，那么今晚呢，我们的盲盒之夜第二弹要听的歌，我要跟大家一起一起来听，看看是你们先猜出来，还是我先感应出来。准备好哦。对了，在放出第二首歌之前，我们的逢时播报已经过十万了，感谢不羁之士以一己之力点了十多万赞，就目前为止哈。好啦，那么我们待会儿等待着逢二十播报，估计盲盒第二弹之后呢就到了。我到现在还没有听出来这是哪一首。哎，看看有没有答对的。 从不在意别人口中的自己，他说过了一个想听话言巧语的年纪，你选择了他们口中所谓的放弃，却才发现早就丢掉了自己。特别是一个人的夜里，没人能够控制住自己，让全部回忆藏在心里泛起涟漪。你想要的是现在， 哪里都是你，哎呀妈呀，怎么突然间下一首盲盒出现了呢？算了，这个已经废掉了啊，暂时不能听。好啦，刚才那首歌是来自队长的《哪里都是你》，我本来以为这首盲盒没有人能打出来，哎，但是还是被山外有山和泪落心田破掉了。你们真的没有用摇摇乐吗？就是摇歌曲摇一摇，如果真的是自己听出来的，那好厉害。然后大家都说，其实周杰伦也有一首《哪里都是你》。哦，真的吗？这首他的歌我还真的没有听过。好啦，今天的第二首盲盒呢，算是比较小众的啦。嗯，那接下来呢，要跟大家一起继续猜盲盒。然后我也看大家在聊天室里面发的一些蹲点歌曲啊，你们蹲到看能不能蹲到你们的歌，但是呢，我只能说目前提出的这几个人选今天都没有，抱歉让你们失望咯。好了，其实周四呢算是一个一周当中的中间位置，然后它既不是让人最快乐最幸福的周五，也不是让人最痛苦的周一，更不是让人最焦虑的周日。但是呢，我给他一个新的解读，他是一周当中的 C 位，所以他也很重要啊，对不对？那今天晚上我们就要嗨一点，因为从每周的星期四开始，周末就越来越近了，所以呢，也算是开启了一周的快乐源泉。好，什么是快乐星球？就在午夜情歌的盲盒之夜。好，说了这么多铺垫呢，接下来我们要来一首算在午夜情歌这个午夜档的节目当中反其道而行之的歌曲，因为这样的节奏基本上不会出现在午夜情歌当中，不过今天我破个例。来，有没有人能够秒答出？ 一つ 非常有古风的一首歌，但是呢却是日文歌，没错，它就是桃源恋歌，就是让我们想到了桃花源记。但实际上呢，这首歌里面我觉得歌词也可以有一个小小的盲盒，就这里面有一句中文，我爱你，不知道大家有没有听出来。是的，刚才呢这首歌秒答出来的就是棉花糖，还有像山外有山也答出来了，还有这个我们的毕小美，恭喜。因为像棉花糖他就比较喜欢日文歌嘛，所以他会听起来比较容易。哎，今晚的盲盒难不倒大家呀，高手太多了。其实这个是来自于一个组合叫做Ganidelia， 他那个是由美依李牙，然后还有另外叫做 Tokupi 来开展的这样一个组合，其实也算是一个音乐组合吧。基本上呢都是以如果要是关注二次元的话，可能一些宅舞会比较出名，像极乐净土啊，其实极乐净土比桃源恋歌还要早一些，并且呢辐射的面积要更大，因为这首歌会更火一些。这首桃源恋歌是在极乐净土的基础上来改编的，当然还有很多其他的一些歌曲。好了，那么接下来呢我们就继续盲盒之夜，刚才已经听了猜了三个盲盒了啊，那么接下来第四个盲盒要出场了，让我们看看吧。我也跟大家一起盲猜啊，然后现在播报一下，逢时播报到了，现在赞数已经突破了200,000，谢谢数据组的精灵们，当然今天晚上也有一份订单隐藏在所有的盲盒当中，那我们就静待它的出场吧。好了，这首歌我觉得可以秒答并且跟唱。 怎去优雅，世上还赞助 大娱乐家。十倍苦心做得出一个情常人救我负义论成魔，你叫我做浮夸吧，加几声呵声也不怕，我在场有满场的话表演你看吗，旧铁丝底里蚂蚁眼泪淋花吧，一心只想你惊讶，在存在吗？啊，仍是我别再只看天花。我非你杯茶，也可尽情地喝吧。别遗忘有人在为你洗沙。 这个盲盒真的一点难度都没有，来自 Eason 陈奕迅的浮夸，因为答对的人太多了，我就不多说了哈。今天晚上大家都很热烈嘛，每到盲盒之夜的时候大家都会特别的开心，因为说不定哎就能够有你想听的歌曲，就有一种心有灵犀一点通的感觉哟，这种惊喜感就是我们生活当中所需要的。像他可说，我的天哪，这是我第一首会的歌，前三首都当新歌听了。那好吧，那么接下来继续一个小小的盲盒，我相信很多人也会猜出来的。这首歌我放了不止一遍咯，考点来了。 My baby, my treasure, I swear my forever. My baby, my treasure, I love you forever. My babyMy treasure, I really don't need 想和你再续我 Gonna forever be with you, I'm here waiting for you. Hey, 他们都说我还能谈几年 yeah, 我尽量放手不去看以前 yeah, 依旧你错过的画面，想每天陪在你身边 Toronto pure white snow, I know this road is gonna to be tough and strainers, but I'm not afraid of cause I wanted you babyI wanna travel on the sea with you to eat all the meat. The sunshine on the beach, let me feed you a piece of sweet. My baby, my treasure, I swear my forever. My baby, my treasure, I love you forever. My baby, my treasure, I really don't need 想和你在一起 oh, I'll forever be with you.生物搞不清红绳亦或是浑身 像百分之七四就是喜欢听 爱北京唱起来，第二届歌唱北京原创歌曲征集活动优秀歌曲推荐， 爱北京唱起来。大家好，我是第二届歌唱北京原创歌曲征集活动优秀歌曲的推荐人蔡国庆。我推荐给大家的歌曲是红红的北京。从旋律上来讲的话，我觉得特别适合年轻的朋友，他们的那种青春律动的岁月。这首歌其实还是延续了北京的桥的那样的一个叙事，把北京的名胜古迹全部都融入到这个作品当中去了，所以把北京最具有特色的大家网友啊这种打卡地都唱在了这首歌当中。它更具有一种现代感和时尚感，不仅唱我们古老的北京，更唱了一个新时代的北京。我觉得真的是在最好的时候我唱了红红的北京。同时呢，我也觉得冬奥会的盛幕即将开启的时候呢，也应该号召更多的我们的年轻人走入到滑雪场，在冬奥会的引领下能够全部投身到我们冬季的这种运动当中去。 红红的北京

好吧，那就算大家都答对了。下半段呢，我们的盲盒继续。当然呢，要跟大家说一下，明天也就是周五，我们直播。那这周呢，就是特别开一期，也会有惊喜的盲盒掉落，大家可以猜一猜到底是什么盲盒。好了，那么今天的盲盒我们还要继续的，盲盒之夜应该算是第六弹。其实这个我觉得就是拼手速啊，我只看第一个答对的是谁，就在聊天室里面还有抖音上两个平台，看谁能第一个答对。来吧，一二三。 挣扎，不做挣扎。 起风了，买辣椒也用券的版本，恭喜一飞，双平台他都是第一个答对的。没错，这个盲盒呢其实是提前泄露了哈，因为刚才上半段的时候一不小心露出了一点点前奏，但是这首歌呢其实就是拼手速了，因为太熟悉。像西探说的，听到这首歌就梦回2018年的夏天。我说为什么？因为他说2018年这首歌是最火的一首。其实每次听到起风了都会有一种少年意气风发的感觉，就是我能够就是一下就 get 到那种好像是校园的刚刚毕业，有一点伤感，但更多的是期待以及对未来的一些向往，这样的感觉。放心去飞，勇敢去追，去实现自己的梦想吧。磕磕碰碰在所难免，追梦的过程当中哪有一帆风顺呢？对不对？但也正是因为有了这些坎坷，所以当你获得自己的一些成绩，实现了自己的一些小目标之后，当你回头看，你才会觉得倍加感动和珍惜。好啦，继续我们的盲盒之夜，也继续我们的逢时播报，看看今晚能不能让我播报第三次。好，那么下一首歌，让我们看看啊，我们按顺序来吧，现在应该是进行到第七首了。哎，好有节奏感，但是能听出来是一首老歌。是什么歌呢？我已经知道答案了，等你们。 在乎。 非常带劲的一首老歌，经典歌曲张国荣拒绝再玩，又是一飞第一个答对的，还有像山外有山、泪落心田、棉花糖，都答对了啊，很多很多。好吧，现在是真是拼手速了，盲盒的难度我觉得有必要再加大一下，不然的话难不倒你们。反正我是没有一次赢的，就你们都猜不到的话那就是归我啦。但是呢，基本上我每周四的盲盒之夜全都撒出去了，我一个都没有留下。好吧，但是我很开心看到午夜听歌午夜情歌的小精灵们都如此的厉害，我真是迷之欣慰，露出了姨母笑。好啦，那么再次播报一下，冯氏播报来啦，目前我们的赞数已经破了30万，感谢我们的不羁之士，这是点赞助力榜的第一位，第二位是麦田守望，第三位生如夏花，谢谢，也谢谢所有数据组的精灵们，你们在听节目的同时还在拼命的点着赞做着数据，谢谢。好了，那么让我们休息一下，进入到今晚的树洞信箱。树洞信箱，一个神秘而安全的地方，你可以匿名倾诉真心话、秘密或是问题，欢迎投稿。今天晚上树洞信箱来分享几个温暖的句子。至今为止，我仍然觉得分享欲是最高级的浪漫。一定要把生活折腾成你想要的样子，要不然你就是会被不想要的生活一直折腾。我可以不为别人难过，但你不是别人。分歧不可避免，但相爱永远能和好。我畅想过所有的美好，都有你的参与。 田馥甄的一首《皆可》，这首歌也很好听。盲盒，这首盲盒猜的最快的依然是一飞，然后大家就在说为什么你猜得如此之快啊？刚才看到一飞在抖音上面说，为了今晚的盲盒之夜，他特意把收音机带回家了，所以呢，他总是能够最先听到，所以当然就是先人一步了。当然猜对的朋友也很多，我说为了每周四的盲盒之夜，大家都拼了，加油加油！我喜欢看到这样的场景。好啦，那么点赞也在继续着，我们的逢时播报也依然有效。那么接下来这个盲盒，我觉得就以订单的形式出现吧，送给点赞助力榜的第一位不羁之士，因为他下的订单赵雷的一首歌《30岁的女人》。不管是男人女人，其实年龄并不是什么可怕的事情，30岁也好，40岁也好，哪怕是50、60，都有各个年纪不同的美。 30个年头，挑剔着，轮换着，你再 三选择。那么寒冬后炎夏间，谁会给你春阳的爱恋？日落后最美的时光已流走，日落后最美的已流走。 30岁的女人来自赵雷。喜欢听赵雷歌的人呢，都是多多少少有故事的人，有一定的经历，可能也有了一定的年纪。30岁的女人，其实我觉得这首歌呢，它可能对于女性，怎么说，这个年龄啊，反正我听起来稍微有点敏感，所以我会说，其实年龄真的不重要。结不结婚又有什么关系？如果一个人能过得好，那么我为什么要找另外一个人呢？对吧？两个人在一起一定是给你新鲜感，让你觉得比一个人的时候要更好，所以你才会选择两个人。如果不是这样，那么我们为什么要去选择另一个人来拖垮我们的生活？女生如此，男生亦如此。好啦，今天晚上感谢大家的陪伴，最后一点点时间，让我们听一首盲盒吧。这是我比较喜欢的歌，也希望你们能够喜欢。待会儿我会在结束的时候在聊天室公布答案。看到有朋友说采取这个开门大吉的方式来猜盲盒，哎，原谅我还没有这个搞清楚这是什么样的概念哈，但是猜不重要，听才是最重要的。晚安啦，明天见。接下来是空中不夜城。 不知道为你付出所有，只要一想起你的温柔，就会让我看不清楚理想中的你。没有谁强迫我坚强，我却都忍得住。